你以恩约归正教会按牧典礼，曹庆恩传道今天将被按立为牧师。接下来我们以听从宣召来敬拜上帝。诗篇第66篇，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好，下面我们以诗歌颂赞来敬拜上帝，请诗班献诗奇异恩典。诗班请坐。好，我们继续安静来祷告。哦，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在你自己的教会当中兴起这样的美事，也兴起你自己所喜悦的工人，主啊，使他能够在主你的面前侍立并授予他圣职，这是何等的荣耀，又是何等不配的恩典临到我们。为此我们将一切的感谢都归给你。下面的时间我们恭敬地向你来交托仰望，求主你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都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愿你自己喜悦的旨意在这里得着成就。垂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下面我们以聆听神的话语来敬拜上帝，请妙红雨牧师有一个简单的一个 短讲。没有准备。你说。 感谢主啊！我想这个上午的正道已经满足我们灵力的饥渴啊，因为时间的原因，因为十一点啊，我们十一点呢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还要到西区，就是恩源归正教会啊，还有陈顺啊长老也要按理按牧礼，这样的话时间比较紧张，我们就把这个简单的宣讲呢就暂时先过了。好，我先来报告这个案例预备的工作。临沂恩源归正教会的会有大会的招请过程和结果呢，我们已经按照章程的要求，按照中华归正长老会的那个智慧章程的要求，我们已经召开了会友大会，并对曹清恩传道透过这个牧师的考核做了一个合法的这样一个考核和鉴定，并且曹清恩传道是以无条件的通过了这个考试。在等候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年的预备期，在这个期间透过考察与监督，我想他已经没有人反对他来安利牧师，我们也经过了会友大会来招请他成为临沂恩约归正教会的这个牧师。那个招请呢是参与大会的合法的这个会友的人数是89人，是以88票通过对他的招请区会考牧的成员呢有妙红宇牧师，还有这个杨小新牧师，还有霍伟牧师，还有刘茂林牧师，还有一位在线上的参与我们考核的蒋真理牧师。案例典礼的性质以及重要性我们在此呢简单说一下，以及这个仪式的严肃性。那么牧师是上帝所呼召的，那么也要透过一个合法的考核，并且是一个合法的这样一个案例的仪式来完成他的这个圣职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想这件事情是一个严肃的，也是圣洁的。我想这对我们教会来讲，就是临沂恩约归正教会来讲，我们又有一位新的牧师将在这里被安立。我想这是上帝给教会特别的恩典，也是莫大的祝福。我们不配，但是神的恩典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为此呢，我想接下来请妙红宇牧师来主持案例就职的问答，请候职者站立，举起右手作答。我们请陶清恩牧师陶清恩传道，还有这个他的妻子朱琳姊妹站在台前。 何等荣幸和感恩，能够在这边参与山东区会，在临沂恩约归正教会为曹庆恩传道马上就是曹庆恩牧师的案例仪式首先我要向大家道歉，是我的原因就是沟通当中我以为今天就讲一篇道没想到原来你们期待是讲两篇道然后是我理解错误了所以也是向这个曹牧师以及这个区会还有这个会众道歉是我自己的理解错误了但是我想也是神的护理之下，我们就节省点时间吧，好不好？那好，受山东区会众牧者长老的委托，根据区会章程的规定，我需要在案例之前，在会众面前再次对牧师候选人有些询问，请你诚实作答。我下面会问几个问题，其实是代表和概括了我们牧师考核当中对你的信仰以及你的呼召的一些要求，请你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诚实作答，不受胁迫的按照你的良心来回答以下问题，可以吗？曹庆恩传道。好，不如这样，您还是上来吧，这个姐妹先等一阵好不好？我们让那个弟兄上来。请你面向众人。曹庆恩传道，请问你是否相信新旧约圣经的原文乃是上帝无谬误的话语，是我们信仰和实践唯一无误的准则？ 我相信。 请问你是否真诚地接受并认同本教会的信仰告白、威斯敏斯特准则所包含了里面所包含的圣经中教导的教义系统，并且你是否愿意承诺在案例宣誓以后，无论何时你发现自己并不认同该教义系统中的任何表述，你都会主动地将你教义立场上的变化告知区会，你接受和承诺吗？ 我接受并承诺。 你是否同意中华归正长老会的治理模式和教会纪律是符合圣经所教导的教会建制的总体原则？你同意吗？ 我同意。 你是否愿意承诺在主里面顺服教会议会的权柄？你愿意吗？ 我愿意。 那你是否就你对自己内心的省察，你寻求承受圣职是否是因着对上帝的爱，以及真诚的渴望增进他在他儿子的福音上所要得的荣耀？你是否真的有此渴望？ 我渴望。 你是否愿意承诺，无论遭遇怎样的逼迫和敌对，你都将要积极忠心地持守福音的真理，以及保守教会的纯洁、平安和合一，你愿意吗？ 我愿意。 那你是否愿意承诺，无论是在个人生命或人际关系中，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在人前，你都将忠心勤勉地履行所有基督徒，特别是牧师的职责，并将靠着上帝的恩典竭力以你的生活方式为福音做见证，在上帝委托你照管的群羊面前活出敬虔的榜样，你愿意吗？ 我愿意。 那现在你是否愿意接受，你是否愿意按照接受呼召时的宣告，你要负责牧养眼前的这间教会，你是否愿意依靠上帝赐给你的力量承诺履行牧师的职责呢？ 我愿意。 好，我的询问，对你的询问到此结束。我邀请在座凡属于，临沂恩约，这个归正教会的会友请起立，所有的签约会友请起立，兄弟教，那区会的牧者也起立吧一起来会有起立我也会问你们几个问题，也请你们，同心的回答，也希望你们记住你们今天在上帝面前的承诺。请问，临沂恩约归正教会的会友们，作为教会的会众，你们是否愿意宣告你们愿意接纳曹庆恩弟兄担任你们教会的牧师？你们愿意吗？你们是否愿意承诺靠着上帝的恩典接受他以温柔和爱心宣讲的真理，你们也要顺从他对教会纪律合乎规范的执行，你们愿意吗？ 我们愿意。 你们是否愿意承诺靠着上帝的恩典对曹庆恩的事工予以鼓励，并将帮助他努力教导，以使你们在自己的属灵上得以长进，你们愿意吗？ 我们愿意。 你们是否愿意承诺靠着上帝的恩典，在他担任牧师职责期间，向他提供你们所承诺的足够的属事需用之物，以及其他任何你们认为与信仰的 尊荣和做工得息相称的供给，你们愿意吗？ 我们愿意。 感谢主。会众请坐下。那我们请这个曹庆恩弟兄，来到台前来，这个我先那个姐妹你先坐下吧好不好？没关系，待会一起为你们加祷告的时候我给你请上来。对，曹庆恩弟兄，你，请你在，你在这里跪一下。对，是在我们的上帝天地的主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跟前跪下，以表示你谦卑承受这职分。我们请按牧委员会众位牧者我们来，上来。 还有谁如果不了解你们可以上来。好，如果请大家按手在曹庆恩 弟兄的身上。我们一同来为曹庆恩弟兄来祷告。我们众位牧者跟会众，你们也可以，就是我们开声来祷告，同声祷告，最后我做结束的祷告。我们一同将弟兄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一同同声祷告。会众请起立，如果身体不舒服可以随时坐下，否则和我们一同来为曹庆恩牧师来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万民中拣选属于你自己的羊归给你，一个都不丢失。也谢谢你在历世历代的教会当中拣选你自己呼召的仆人，你自己呼召的牧者，赐给你的羊群，好让他们能够被牧养、被带领、受保护。我们为着你奇妙的工作敬畏你、感谢你。谢谢你今天也将你自己挑选的仆人曹庆恩弟兄赐给这间教会做他们的牧者。谢谢你在往日当中你如何拣选他、装备他、引导他，直到今日，求主你继续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按照你丰盛的慈爱、怜悯保守他、坚固他、引导他，好让他今后的牧会生涯不断地能够彰显出你自己的慈爱和大能。求主你赐给他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使他在凡事上都能够依靠你，使他记得常常求问你，让他以基督的心为心。求你赐给他圣洁敬畏你的心，好让他在众人面前成为谦卑温柔跟随主的榜样。求你不断地加添他各样属灵的勇气、智慧、恩赐、忍耐并爱人灵魂的心。虽然他可能要经历各样的艰难困苦、挫折失败，或者他要经历从人而来的各样的夸奖、称赞或是批评诽谤他让他始终都忠于今日你借着众长老按手所给他的呼召和圣职，使他坚定不移。求你赐给他和他的家人丰盛的供应，让他们减少世上的牵挂，好让他们能够专心来侍奉你。求你赐给他和他的家庭属灵的陪伴、支持和督导，免得他被仇敌引诱陷入网罗。求主你赐给他属灵的朋友，求给你赐给他属灵的支持和督导。求你坚固你自己的仆人，也求主你借着你的仆人和他的家庭来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使他们在跟我们一同在这世间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把弟兄和他的家庭全然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平安稳妥的。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会众请坐，请候选人起立。对，牧者们可以坐回去，对哈，谁？他可以穿衣服，有这个环节。好的，那我一边宣布，然后你们一边给他穿上牧师袍也是以一种可见的方式让大家面前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个受职。现在我宣布那你先穿好吧。 曹庆恩弟兄。曹庆恩弟兄，按照圣经的教训，也根据山东区会对你的牧职资格考察的结果，以及恩约归正教会会众对你牧职呼召的肯定和确认，现在我凭借主赐给教会的权柄，我代表山东区会正式案例你为区会牧师。我们众牧者和我在内也愿意与你行右手相交之礼，与你同心侍奉主。现在我宣布，根据上帝的话语以及中华归正长老会宪章，曹庆恩弟兄已经被正式选立案例并受职成为本教会的牧师，他当得所有的支持、鼓励、尊敬以及在主里的顺服。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阿们。再次好，请那个唐金恩牧师回到座位上面。我们现在邀请区会的严牧师郑重的劝勉曹庆恩牧师和他的会众坚持不懈的履行彼此的责任。有请严牧师。 感谢上帝为我们区会又带来了一位年轻的牧师，这是给我们区会莫大的恩典和支持。也感谢上帝也给我们恩约教会带来了这么年轻有为的明星牧师，这也是对我们教会以及我们区会的恩典和祝福。庆恩弟兄呢，来到了一间已经有了改革宗长老会建制规模的教会，这也是上帝对他的恩典和祝福。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家里面彼此劝勉彼此配搭，共建基督的身体。我也盼望着庆恩牧师能够和这边的同工彼此的相爱共同的谦卑来服侍上帝的群羊，忠心的照管好上帝的群羊。同时呢，我也有几句要提醒的话语多注重在家庭里面的带领，尤其是对妻子的牧养、家庭的敬拜因为我们很容易在服侍当中就不知不觉的就陷入了服侍当中的一种试探，就是不能顾及到家庭。其实家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最后呢，送给你一句福音的兵器上帝在我之上，上帝可以在我之外，他任凭你，透过你，甚至没有你而工作。愿这个兵器你随身带着，愿上帝祝福你。 谢谢严牧师的劝勉。下面我们请区会的李牧师来为曹庆恩牧师一家来祷告。好，请那个你们全家可以上来，对，到这里。孩子能坐得住站得住吗？可以，那看了太好了，那孩子能一起来。 请大家低头闭目。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在起初你创造的美好在我们的身上，但却因着我们的犯罪，我们失去了这美好，却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使我们可以在基督的福音里重归于好。主，我感谢你拣选曹青恩牧师姊妹和他的三个孩子，更拣选了他们的全家，让他们同心合意的在你的面前来服侍你。今天我们感恩的是你施恩的手继续在曹青恩牧师的身上和他们的全家身上来继续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也祈求你继续借着福音更新的大能，让他每天陪伴妻子和孩子，每天在福音里牧养自己和全家人，让他们一家能够每天在基督的恩典中有真实的福音的对谈，使我们无论在家还是在外还是在教会，都能够见证荣耀你自己的名。主，我们承认我们是在依然而未然的过程里面，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失败，但是主耶稣基督，你福音的大能永远陪伴曹青恩牧师和他们的全家。唯愿主与我们同在，祝福他，也祝福他的全家，祝福他的三个孩子，更祝福他所服侍的教会。愿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下面我们有请曹青恩牧师上台来做感恩见证的分享。 各位牧者，各位同工，各位恩约归正教会的弟兄姊妹，上午平安。感谢主，今日诸位牧者亲朋能够一起在这里见证这一庄严神圣的时刻，回顾这些年蒙召服侍成长的历程，很多时候是上帝借着你们在不断的鼓励我，扶持我，也教导我，直到今日。所以今天我们一家特别的感谢上帝，也谢谢诸位在主里的抬爱。我是1989年生人，如今已是而立之年，已经育有三个孩子。然而我却常常觉得自己生命幼稚，见识浅薄，殷勤不足，名实不符。我总觉得自己真实的生命光景远远配不上自己所学的知识，而已经学习的一点点知识呢，尚未真实的在生命中，在服事中落地实施。即使有一点点实施的探索，也配不上主所赏赐的果效，而这一点微不足道的果效，更远远配不上众人的赞誉和抬爱。服事日久，这一点感触越深。然而上帝的恩典总是非常的奇妙，因为他乐意在软弱的人身上彰显他自己丰盛的恩典，好显明福音的大能，并叫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福音拯救，也是被福音呼召，还要靠福音而活。我想今日按牧典礼是恰逢其时，因为前面几十年算是预备役，今日算是正式的出征。我是2013年蒙召全职服事，大学毕业之后呢，就进入了华西圣约神学院装备学习。也是在那一年，我们以校园团契为基础，职堂建立了成都灵溪树归正教会。从此一边装备一边服侍，可谓是一穷二白，跌跌撞撞，一切都赖主恩扶持。掐指一算，今年正是蒙召的10周年，我想10年之后按牧也是恰逢其时， 前面十年算是学前班，今日是正式的开学典礼。况且今日当年的诸位同仁、薛长老、雪冬传道、黄姊妹他们前来见证，我们一家满心的欢喜。我是2015年通过了华西区会的考道委员会的考核，获得了传道资格。其实按照教会宪章的要求，早该去承受牧师的考核和案例，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自2019年以来，我无法在成都的教会继续的履职，所以此事一直搁置，尚未成型。2021年，经过华西区会的认可和山东区会众位牧者的接纳，我正式将会籍从灵溪树归正教会转入恩约归正教会，并在去年完成了牧师的考核。我想这些年来在成都学习、装备、操练、服侍，多年后回到家乡来服侍案例牧职，可能一些同工尚不知道这就是我的家乡。今日按牧依然是恰逢其时，感谢主。就如刘牧师刚才所说，恩约归正教会遵照教会宪章的规定，召开了在去年召开了会友大会，正式对我发出了牧师的召请。会友们以投票的方式印证了我们一家在这里服侍的呼召，为此我们一家既充满了感恩，又恐惧战惊。因为我深知这意味着有一天我需要在上帝的面前，为着自己，也为着这间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灵魂向主来交账。所以我们一家常常需要你们的带导、陪伴、支持、勉励和批评。其实在那之前，刘牧师曾经多次的跟我有过很深的长谈。在正式的呼召之前，他曾经言辞迫切地希望我能够留下来委身服侍这间教会。他的坦诚相待，他的热切期盼，以及真挚的嘱托和在众人面前极力的支持，也让此事最终能够成型。事实上，作为这间教会的创会牧师，刘牧师为着这间教会的建造传承的缘故，未雨绸缪，极力的栽培年轻的一代，在教会服事中托付年轻的一代，在今日的教会来讲，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美好的见证。因为这需要巨大的属灵勇气，以及真实的舍己摆上和长远的国度眼光，为此我们满心感恩。我想此时此刻，刘牧师配得诸位的敬意和赞扬。当然，刘牧师和陈长老，我们长老会的接纳认可，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激励。众位执事、众位同工的配答支持，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勉励。两年来，教会弟兄姊妹热心和接纳，我也是感受颇深。我想说，这一切是对我今天爱慕典礼最好的礼物和最好的庆贺的方式。在今日爱慕典礼，我也想回顾上帝这些年借着不同的人对我的栽培和塑造。这些年来，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使用了许多宝贵的使者，借着他们养育我、栽培我、激励我、陪伴我。他们犹如我生命当中的养分，在上帝的手中成为对我的祝福。所以今天我要特别的感谢他们。首先，我要特别的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不仅养育了我的肉身，也培植了我的灵魂。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在很多年前，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们就期待将来有一天他们的儿子能够成为一位牧师。感谢主，今日是上帝垂听他们祷告、成就他们祷告的日子，因为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带领我认识了上帝，引导我经历信仰，并且持续不断地为我祷告，为此我满心的感谢我的父亲陶守法，我的母亲马世娟。今天我也要借着这个机会特别的感谢在我的生命当中上帝赐给我的启蒙老师张凤良牧师。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他就一直非常有意的在信仰上教导我、栽培我、带领我，可以说在服侍主的这条路当年是上帝借着他带我走上来的。我如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些年间每年的暑寒假期间，他都带着我一起去到全国各地去带领青年营会，去带领教会的培灵会，并且给了我许许多多讲道的机会，超乎想象的多，并且不断地帮助我。我想这是他刻意的栽培和训练，为我以后的服事打下了基础。为此我向上帝感恩，在我的生命当中赐下了这般的牧者。在今天我也要特别的提到上帝赐给我生命当中的伯乐老师王一牧师。当年在成都我还年幼，初出茅庐，无比青涩，但他却爱护有加，亲眼相待，在许多的服事当中给了我宝贵的指导和真实的帮助，这一点我也非常的感恩。虽然我不及他的万一，但是他的忠心与摆上常常激励着我。他说活着就是为了三件事：站着讲道，跪着祷告，跑着宣教。这三句话也真实的激励我，今日爱慕时刻我还是想到了他，愿主与他同在。最后我要非常独特的提到我生命当中陪伴我风雨同舟的同路人，我最亲密的同工，我的妻子朱琳师母。我多少的软弱、败坏、糟糕，他都是第一领略人。我们结识于年少之时，那些年间我们还是单纯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就一起配搭服侍，我讲道，他弹琴。2014年初我们进入婚姻，婚后他陪伴我在成都一起服侍教会。我要给你们讲一讲我们几个小故事。那些年间我在神学院读书，他就每天预备好饭菜等我回家，然后饭后一起在小区里牵手散步，聊未来的人生规划，聊教会的侍奉，聊我自己的软弱挣扎。晚上我们会一起去固定的那家打折的水果店买水果，好来招待弟兄姊妹。回到家里我们用投影仪一起看电影，然后谈论电影中的信仰与人生。那些年间我们一起陪伴了一群年轻的弟兄姊妹，辅导他们恋爱、学业、工作，如今他们大都已经成家立业。那些年间我们一起去校园传福音，坐在草坪上唱诗，也一起在教会当中配搭服侍。其实他比我能干。晚上我们去校园带领查经，回来的时候总会买一份臭豆腐吃，然后步行走几里路回家。那些年间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时候，由于教会的会友的人数不断的增长，通常一两年就要搬一次家。 因为我们住在教会，他总是随着我奔波在路上，居无定所却满心欢喜，看似一无所有却样样都不缺。后来我们生了一群孩子，大女儿曹沐雨小姊妹，我们期待她一生渴慕上帝的话语；儿子曹沐义小弟兄，我们期待他一生饥渴沐义；小女儿曹沐锦小姊妹，我们期待她一生追求上帝的圣洁和荣耀。在世间主恩与共，我们全家侍奉，因此我想特别说，借用约书亚的话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阿们。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扶持我们的服事，引领我们一生的道路，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愿主祝福大家。阿们。 谢谢曹牧师的分享见证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请曹牧师为我们做会毕祝福。我们今天的案例典礼即将结束，我们请曹牧师第一次为会众来做会毕祝福。 我们一同起立。各位主内同工同道，各位恩约归正教会的会友们，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对我们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保护你们。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们，赐恩给你们。愿耶和华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我们如此祷告祝福，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会众请坐。那我们今天的为曹庆恩牧师的案例典礼案牧典礼就到这边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请教会的这个执事，众位执事陈长老和众位执事可以上来和他一同你们可以表示祝贺，也跟他们行右手相交之礼，表明之后你们一起同工在主里面。那个同事请回座位，应该没有了是吗？没有了。好的，那我还有照相的环节是不是？好的，那你来宣布吧，对，你们熟悉一点。好， 下面我来说一下这个按摩团的成员牧师们，请到前面来，与曹牧师来合影合影就是有一个大家不要照相只有我们安排的这个这人员来照相，来，你看上前面来，不用搬，不用搬，不用搬，不用搬，不用搬，来。牧师请回座。请长执会的成员，就是恩约归正教会的长执的成员还有陈长老来一同来和曹牧师来合影。好。 副执事也上。 副执事也上。对，来，副执事来。大家都上来。来，对。对。对，来 好，请陶牧师的家人啊，一同上前来合影啊。陶牧师的父母，还有陶牧师的岳父岳母啊，来。来，那个，行。好，我们特别请这个观礼的嘉宾啊， 林希树的哈， 对，哦，林希树的特别合影啊，好的，来，来，请这个雪冬传道啊，知道了，对，对，对。好了，这个观点的嘉宾还有其他没有合影吗？还有那个张牧师，对， 张牧师和老家的牧者， 张牧师还有老家的这些牧者们，啊，从小看着庆恩牧师长大的这些新人上来，来。因为时间的原因，那么弟兄姐妹想要合影，我们留在以后，啊，可以补，啊，也今天的这个按摩典礼到此结束。